对吧？那感觉自己能知道这样。那我已经跟贝蒂，我们现在很棒，我们住的这太近了啊。那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昨天就开始。那我是他因为要上班，他还没有尝过这个进食的，我就说你自己随意，然后看着调整。好，我也跟他分享一点。那我自己呢是早晨，这一餐我没吃。那中午这一餐呢，我本来是进晚上，我想说道安回来我还去陪他吃晚餐，但是因为我们祷告还比较重要，所以我就把时间调掉。调掉我就是晚上我进食，我中午吃。结果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就是说我这一天挺长的，所以我就把中午这个午餐，因为我在家嘛就比较好调试，我就吃饭的时间我就调晚啊，好调比较晚，好，所以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差不多两三点那个时候吃，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我的饥饿感一开始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肉体上我可以抵制。但是呢，当我们以前一个很好的心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当我有时候会很饿啊，尤其是那个饿的时候呢，邻居一煮菜的时候，哇，那个香啊，你像 BBQ 啊，那个味道啊，好浓的，好饿啊，那真的是饿。你见到几天，那试探是真的有的，不是没有。好，你一定要跟神说，神啊，我靠着你，我吃你喝你，好，我就不饿。就像每次这样宣告的，自己感觉好假，这样啊。但是你只要凭着信心抓住神，啊，那然后真的是很好的，这就是我感觉在这方面。那然后排毒呢，哈，是真的有排到，我掉了20磅，20天掉了20磅。 哇，精神怎么样？ 很好。 好，感谢。 没有说精神很弱，没有。 感谢神。好，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基本上原则，我们上回有说过哈，以后在分享的时候，我尽量的不会打断你们分享，但是尽量在5分钟以内结束你们的分享，好不好？谢谢。 三友还没做呢。 三友还没有做，有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也在对于这个？ 还 这个进食，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要进下午的，我就吃，就是饭不吃，流质的东西可以喝吗？ 可以 的，可以的。 你可以打果菜汁，你可以喝果菜汁，尤其是像你还要你还有小 baby 在这边的，我们不希望你们说你们到时候缺少了，因为你们食物 会掌握。因为一般通常对于刚信主的哈，不是说信的时间不长，4天进食一般是没有，一般就是说的3天我们都跟。所以这回那个姜牧师就把那个天线放得很宽， 很宽，放 得 很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有心的。 心。 我也认为说，如果你不进食啊，就是天天没餐的时候，或者说你吃多一点。就是说你有空的时候把这个更多的时间都交给神，这个会不会说也是一样？ 一样，其实就是要神， 就是 提醒我。 就说你在进食的时候啊，可能说哦，我现在在进食，我又跟神与连接，我又是祷告，我又想进食就是为了又跟神连接嘛。这个是提醒我们要跟神连接，但是不那个你在拼命 进 食的时候呢，你可以跟。 你进食是不跟你连接， 其实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吃饱了神不跟你连接，而是说通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但我们 吃饱了在哪？ 吃饱了就想睡，会很轻松，就有点 是 慵懒就会出现。 不是，你是不是也没把自己的就是一个瘾啊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还可以谈到一个什么？我前不久刚听一个牧师讲到，他就讲到说，不是我们教会的啦，他说。人家那旁边的教会禁食40天，你也禁食，完那一家禁食你也禁食，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禁食，这个是关键。你禁食为什么禁食？这个是我们要弄明白。不是说你要40天不吃，40天不吃减肥的人，他一年他也不吃晚餐的，你那个跟禁食没有关系。一定要弄明白我为什么禁食。 是，我要为什么禁食？对，这个东西一定要弄明白。 因为你没有， 光跟风没有 谈为什么？ 对， 对，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谈谈。 先谈。 刚刚任彤其实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了。 对啊， 要先谈为什么教会为什么把 这个镜子摆出来要大家跟着水流。 对， 第一个为什么要解释大家，尤其是新朋友， 对，要不然弄完四天不要吃饭了，有 你现在光分享说哦，我们什么开始没有得到没有，好像应该是第二步讨论。 好的，好。在为什么当中，我们要在禁止祷告，我们要为，尤其是为美国这块地。当然，我们为美国，我们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也为教会，也为美国的教会。当然，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我们先要认罪悔改。我们当然认罪悔改，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看起来美国跟世界上现在事情也很多，有很多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灾害。这一次的旱灾是没有见过的，打破加州的历史的。现在在中东那一边的一些恐怖主义是未曾见过的恐怖，他们的恐怖主义是未曾见过、未曾听过的坏。那欧洲也发生了战争的边缘，亚洲也很快有可能会打仗。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说现在的世界非常的像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也非常的接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的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说是稍有不慎，我们很可能会掉到第三次。这时候不管是地震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需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的保守，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对，有的时候的祷告是很好的，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禁止祷告。对，这时候有很多的教会，不含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开始发起了我们要禁止祷告，所以我们发起了40天的禁止祷告。基本讲讲你们有没有什么 那美国目前来讲是堕落的状况是在近百年里面是最糟糕的时候，而且有先知在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先知都在发言。2014年呢是神炼精教会的时候，所以很多很多人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难处啊，一些被炼精一些艰难，因为审判从神家起手。2015年如果这个美国这个东西，美国这整个再继续堕落的话，大的灾难马上就要跟过来了。 是的， 所以旱灾就大的灾难已经连着发出来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时间里面，因为神的儿女是在地上是代表神来说话，所以就是说教会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先来认罪。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同性恋呢、已经有了这些罪，不是说。那么因为圣经有个教导，在列王记那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个教导说，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殿中认罪代求，神就来赦免。那我们今天就是属于在神殿中的人，每一个都是。所以我们在为美国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个祷告是认同性祷告，这个是最关键。当你认同他，就是说主啊，我把那个罪带在我身上，主你赦免我。就是说不是说主啊你看这些人都犯罪了、然后你在边上，那个祷告没用的。因为神是看，因为说神说这殿中还有，就这个城有10个亿人他都不灭嘛。 是， 就是说我们因为是因信称义，说主啊你来认赦免我 的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代替美国现在的这个混乱这个堕落来认罪。当我们来代表这个来认罪的时候，那个神的怜悯就降下来，这个是医治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是我们 代我们要代替他认罪， 我们代表， 因为神听义人的祷告， 然后 是这样的。其实姜牧师这回讲的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是现在美国是到最紧急的。其实不是大家没有你小家啥事儿了，你知道？所以现在教会能堵这个破口，现在是教会能起来， 教会兴起的时候。 对，现在是神儿女能起来堵破口的时间。世上的人已经没用了，他们现在已经堕落，就让他越 来 越 拉起来了，已经。 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拉回来了，是我们要起来了， 睡 了。 对，刘龙刚讲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些新人在这，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神啊，那些人通通犯了罪，神啊，你就原谅他们，而是我们要自己在里面，神啊，我们犯了罪。 对，这认同性代表是神赦免的一个。 对，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非常谢谢你。好的。 所以就说我一个人祷告，那么多人祷告，还差我一个人祷告吗？我祷告不祷告无所谓啊。 那不是。 那你太小看自己了，这就太小看自己了。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自己在代表 的权利。他说你们所说的每一句祷告 神都听到， 是 的。 关于进食哈，我昨天有一个非常成功也非常失败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今天开始在做调整。我昨天进食中餐，我曾经在微信上说我要进食中餐，我还可以有聚餐，我就进了中餐。中餐完以后，到了晚上吃好多，我觉得我吃了两倍多。 好可惜。 我觉得中午虽然到了下午非常都还很好，虽然是您各方面都还不错，可到了晚上吃了两倍多以后，我觉得那变得更慵懒了，那实在是有点错误。所以我开始做一些调整，让这种东西调整都是可以的，每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调整。 对，安娜姐说的那个非常好。有的时候像上班的人，他中午在进食，可能到下班的开车的时候四五点钟了，他很饿，可以吃一点东西。你别等着说这个六点吃，四点不能吃，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进食那个时间，你摆上祷告了，你知道吧？我就意思那下面的时间饿了你就去吃。你要没饿，你当然就不用吃了。 像苏梅，苏梅，等一下，也要跟他讲，他本身他就有糖尿病， 他不吃不行。 他不吃不行，这种时候你自己要看自己的身体。OK。 那个有一个东西啊，就是那个麦子，麦片也行，大麦、高粱都行，这种东西，你就把它弄成，泡茶或者弄成 麦片， 基本上你就是要吃的时间，你就是简单， 对， 你又不要搞得这样子很复杂。那你多的时间，你就是因为吃就要张罗，那你就可以节省。比如说，你可以打成果菜汁，好，一方面节省的时间，你就可以清净神，不一定说呱呱呱在这边一直神啊神啊什么祷告来祷告去，你五分我十分一直这样未必啦。就是说你最起码你可以看经文，你可以安静等候神，跟神亲近，好，甚至于就是说你总不能说哦我进食了，但是哎我们虾品去怎么去，对不对？你进食的时间真是要完全把你的活动量完全的真的是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就是有些活动你一定要去的那你就去，但是你在这个进食的当中，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跟着这个教会的水流，自己也参与了，那有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好，你的需要，你四天完了，你看看神怎么报答你，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你只要做到你自己跟神对齐，好，你能做几天都不重要，不要跟人家比，你四天，哎呦，我还不到一天，或者我不到一个礼拜，这是 OK， 因为神都纪念，神报答你，就是说你做多少，他一定会回应你，这就是神的奇妙，真是很奇妙。 谢谢。 他说这个进食啊，确实有受用，我就像我以前嘛，在吃那个那种什么。排骨餐呢、啊？ 排骨餐， 乱七八糟的这样，弄了我两天没有吃饭嘛。然后呢，第三天呢，第二天晚上，我吃那个面，就面餐煮出来啊，一般说没什么味道，哇，我吃的香的不得了。然后呢，吃了以后就吃那个，我就会感恩的，会流泪。就说哇，就是神传的。你就是说你要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去感恩。因此说，在进食的时候是又会把这个心， 感恩的心比较多， 对，比较多了一点的心在感恩。 好，四天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一点感恩。 不是那个教授说孩子呢可以进食那个玩游戏吗？我玩好像那个跑的东西，孩子都可以进食一下。那我们大人，我们自然人的一些不好的那个东西哈，有的喜欢看，好像你说连续剧啊，他爱抽烟呐、啊，他爱喝酒啊。如果你饭早吃的话，但是你把你自己身上的不讨神所喜悦的部分哈，那个咔掉一点，是不是也是一个进食？在神面前也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相信是的。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咔掉一点是吧？ 不是，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跟神就是有一个相交。那我好像是我喝酒了，这个酒我少喝两瓶；抽烟呢，我少抽两根。 就是法利赛人。 我简单说几句哈，这个进食呢哈，我就不要去弄个什么跑非得要怎么样。 是。 这个进食是神呼召， 是， 就是你有这个感觉，你跟神是对齐的， 对，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 就是会进食下来，就不是说我要强迫自己不吃饭啊，我就要怎么怎么样，那是错的，那是错的。就是说你要是进食，你要是说有感动，情愿让你感动，你这个进你就饭真的不想吃，这不是说出自于就是轮轮换换，我要按照教会了不吃饭。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生命它要是这个肉体的战胜不了，还是要该顺其自然比较好。 好， 不要去 push 里面的。 哎，没有，这比宗教的灵在里面。 人跟人对他这个不一样，就是说，你刚来的刚受洗，其实他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不要去 push， 他愿意跟神走，他就跟神走。对，如果是像你像我对于我来说，从去年开始跟那个就是我几乎来说就是晚上就自然了就可以就是说不用那个就是不感觉到饿，这个是重点。明白这意思吗？因为而且你进食的时候还有一点最重要是你要向神求，你说神啊，我真的是战胜不了这个肉体，神啊，你给我这个进食的恩典，这个是神来的。要是凭我们肉体的话，哎呦，我就是为进食，我就不玩 game， 不玩那是没有用的。你战胜不了，因为说我们肉体战胜不了撒旦，这叫靠神，跟神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来战胜这个肉体，你就会得胜。四十天的话就得胜了。 阿门， 就会喜乐了， 阿门， 就会喜乐了。 这个非常阿门这一句，就我们在进昨天的前天，我已经预备一天，我就是祷告，我神啊，你就是要给我恩典，我没有，我祷告其他东西我就搁一边了，神啊，我就跟你要这个进食的恩典，你一定要给我这四十天。我说神啊，如果你不给我的话哈，我说神啊，你不要让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连这个水流我都跟不上，真我要，我真的要，那我做不到，你一定要帮助我。 你 在前一天一定要向神求恩典，你今天求也可以，你随时准备，心里准备好了，你就跟神说，神我真做不到，神你要给我恩典，这几句话一定要讲，要跟神求，神你给我恩典。怎么个进食法，你跟神说，你其实你在不在这边讨论都不重要，你要跟神说。 我趁着那个苏梅在哈，苏梅我趁着你在哈。对不起哈，我正好有几个分享，就关比较针对你的哈，就是说像你的身体不太好，你就不能够增加加入像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进食的一个四十天的活动，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吃东西。但是刚刚好，比如说医生希望你吃，我知道医生希望你吃多吃麦片，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说吃麦片呢、啊、这种东西也都是很好的，就说不定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正好这四十天的时间可以把你的饮食调整一下子，把它变成一个医生所喜悦的方式，那整个的对你的身体也好，对医生也好，对你的身体也好。好，那我们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可以有更多一些的讨论。今天的摘要。 那淑梅她要有事儿来，她 我这都好。 你来吧，先是摘要是顺服吗？摘要你给。 对，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不是主日的。 现在不是主日，对，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她有事 儿。你要先走是不是？谁的眼睛好？ 那你去看。 谁的眼睛好？对不起，我这个眼睛又不行了。交给你。 就是念这个， 对， 好，顺服，念那个画出来的， 画出来的， 不是全部。 若实在听神的话，就要做属神的子民，这属我的子民，也就是神说，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特别的宝贝。我们的神说，你们如果要做属我的子民，你们必须实在的听从我。很多人不了解，以为我们的神很灵，遇事求就好了。可是如果你要让他成为你又真又活的神，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实在听从他的话，守他的约。约是讲到神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约就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保证我整个生命是为你的，神是这样为我们的，神要我们这样为他，他是这样属我们的，他也要我们这样属他，我们不要只是常常神啊神啊，可是却没有实在听他的话，只是实在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我们才能做他的子民。 遵守诫命必蒙福。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守他的一切诫命，这些福都会赐给你们，他必使你们超乎万民之上。所以神儿女所蒙的祝福跟我们的顺从是成正比的。很多神的儿女要祝福，要祝福，可是你服从了多少？听从耶和华的话，就不饥也不渴。许多神的儿女缺乏喜乐，缺乏能力，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顺从的儿女。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罪的根源。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有那个悖逆的性情在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没有亚当悖逆的特性在他里面。可是他还是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的顺从是从苦难试验过的。有些人内性比较温柔，有些人听性比较柔顺。苦难的环境来了，你才知道他是养到什么地步，脾气大到什么地步。所有的天然都经不起考验，唯有非主做过的才是真实的。耶稣曾经圣徒以至于死，且死在石架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悖逆的人走出一条路，存心圣徒的路，借此你就可以被生为至高。今天到底救恩成型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决定我们到底顺从他多少。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着义人的顺服，证人成为义了。因着耶稣的顺服，我们今天跟随他顺服的脚步来顺从他，我们就在他里面一直称义。所以今天唯有借着一直顺服，我们才能得救，脱离在我们身上老亚当的习性。神要的顺从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我们常常听神的话，只要我们听从，但只听我们头脑可接受的，这是人自以为爱神的想法和观念。可神不要，他要的是听话。我们真的需要明白什么叫顺服，神里面所要的是什么。我说吧，他们都念了。 我还没注意呢。 你可以说这种话 吗？我是一个换个人念。 你没有发现？ 叫播音员念刚才。 我们归队。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什么叫顺服。神心里所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正确而完全的去听，而且去服。部分的顺服没有顺服完全，或没有顺服到底的，都是悖逆。顺服就是在竭力追求神，你竭力的去顺服，就是竭力的在追求神。你如果一天你很留意的去做一个顺服神的、顺服人的人，主的同在会一直很鲜明的在你身上，而且会一直增加。因为使徒行传里讲到，圣灵是赐给那顺服他的人，所有顺服的原则是身在神里面。没有， 谢谢你。今天是苏梅的，但是苏梅她说她有事情要先离开，谢谢你。等一下这个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璇。那个，请你们其他人先来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事情要跟你们讲一下下，一分钟而已。那我们请归队哈， 请归队， 你也请归队。那个我跟你们说一下哈，高璇跟陈梅就是我们这个小家的副小家长，我们在那边正式跟你们讲一下。非常的高兴可以有他们 从。跟你说，走到这个季节哈，我就说了，虽然肉体上不想去做，不想去迎合摆上神这个耶稣的运动哈，但是灵里面已经无法拒绝了，心里面真的是这个感受，拒绝的力量和能力都没有了。 那你就 摆上呗啊！真的，我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其实 让我们自然人的那个想法来说，我哪想去做这些东西，但就是灵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反抗的能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一直问神，怎么连反抗拒绝的能力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反抗呢？ 是因为我自己丧失了这个反抗拒绝的能力。 No. 所以我就感谢神啊！如果来自于神呢，我就默然无语了。神 来的， 好， 是从神来的。 那这个时间交给高群。 这一次我听到这个话吗？那两遍都是因为我。 对， 真是交给你，他们 印下来的。我主题都找不出来，我这个看一直看的，哎，我一直听到嘛，都找不出一个主题来。因此呢，我最就好像抓住一句话一样那种啊，就是说，这心里面好像不顺服的人，这个命运好像比较坎坷。 嗯， 是吧啊？就不顺服的人，就命运就比较坎坷。意思是说，我们懂得信，我们懂得那个顺服，它里面就讲到有像扫罗，扫罗的话，第二次那个，就他说又把亚玛力人是吧，全部又杀掉啊，他最后呢，他做了就是说把好的全部给留下来，然后呢，撒母耳呢，告诉撒母耳说，你看我全部遵照了神的意思，我全部都做了。那就是说看起来好，他好像说这个做的挺对的，我们人往往也是这样子，认为我们认为是对的，但是说有的是不是神所喜悦，就因此说我的题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我们懂得顺服，是这样，我们懂得顺服 啊。 是我们 刚刚陈明就讲了一个他如何的顺服，他说他人里面都很不想做，跟他灵里面一点反抗 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拒绝的力量都没有， 然后你就感谢就是顺服。 对呀、啊，感谢我就是顺服，这一点我是顺服的。但是要说到顺服的时候啊，我今天下午一直感觉我有一个不顺服的，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不懂嘛。就是说到顺服哈，我都觉得哎呀，作为人的肉体，作为顺服，我愿意啊，你让进食我也进食啊，你让我去聚会我也聚会啊，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跟上，这是我的肉体愿意摆上的，作为一个顺服。但是呢，就是两次不顺服，驳倒了我这个肉体上的顺服。就是我分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但是呢，我 没事你就讲 啊，对， 但说白、就是说白人听不懂。 对，我要说白的。一定要说白，就是那个有一天晚上呢哈，就是我觉得神给人的机会呢，也就常常给人机会，但是呢，他这个时间拉得很长。这就以我个人来讲哈，就一天夜里呢，就是12点多了哈，神说就是都大家都高全孩子都睡了，那我呢我还没有睡，那我就刚好在屁股刚坐到床边上，就是一个声音就从门口那边进来的。就是说，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哈，你跪下，我把信心赐给你。但是我给神祷告的不是要信心的，不是要信心的。那当时那一天呢，我也出来了，我也顺服了，从里面从卧室走到客厅这边来，我也顺服的出来了。那出来了之后呢，就是但是呢，那个地板很硬，我就不，他说你跪下，我把信心赐给你。但是我不跪下，那个沙发软软的嘛，我就坐在沙发上了。坐在沙发上呢，就是说我也扬着脸等候了半天。我说你把信心赐给我的，怎么没有信心呢？等了个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我还不觉得是什么东西啊。这样的过去可能有4-5年了，我还是一直处在我肉体的顺服里面，去教会啊、主日啊、什么小家啊、什么东西我都愿意参加。就是地震的那一天晚上，我也是突然的，就是被摇醒了，摇醒了，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地震，心没一直一点也不感觉那是地震，但是我好像是又迷糊又醒，又醒又迷糊，处在那种状态里面，但是就是轰隆隆，哎呀，又迷糊又清醒，这是什么东西啊？也时间也很短，那就是我也挺害怕的，我说这是地震吗？但是他们都睡得这么熟。我说要不要叫醒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迟住当中哈、啊，已经过去了，没有了。那我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声啊，在讲话，那我还不敢确定这到底是怎么了，好像一个鸟啊，不是，好像一个那个小鸡啊，在里面破卵而出一样，在里面那个挣扎一样哈、啊，那个壳要破一样。 那我等一会儿它不动了，也没有什么响声了，我自己当时还没有意会到是地震，结果我又睡了，睡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看见袁姐就是说她看到那个新闻了，说北加州发生地震了，哦，我才印证了昨天晚上原来不是一个梦境，也不是一个猜想，而是真的发生地震了。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也不跑，就待在那边呢？你就待在那边，但是呢，就是地震完之后呢，我起来了，就是又要说细节了，我就要去卫生间。去卫生间，我一看灯哈，打开灯一看是3:20几，3:20几的呢。我去完卫生间之后呢，就那个池柱之间，这个客厅和卧室之间哈，就是有一个声音就进来，就是说，去把你以前想要祷告的，你想要的，你去祷告出来，去要。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一看起来3点多，哪里是祷告的时间呢？所以我又到床上去睡了。所以我就是自从那天地震那天晚上哈，引起了江湖师这个回应，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震动哈，我都觉得真的是神就自从我信主以来就给我这两次机会，我都觉得你无论祷告多久，好像那个碑没有埋上还是怎么讲的，就是神说你祷告的时候，我要你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是你最不方便的时候，是你最不方便的时候，是他才要是什么，你要最线上，你要线上的就是你最不方便的时候。那平常我很安逸的时候我祷告啊，我想要的，我想改变的， 你说这句话是江牧师说的吗？ 不是，是我反思过来的，对， 想到 是我想要的东西。我祷告了那么久，祷告了10年，我想要的，我想改变的，包括小家的，包括教会的，包括自己的，我祷告了很久啊。但是就是好像是江牧师说的，你所祷告的每一句话神其实都听见，但是呢，神往往就跟你要那个最重要的时刻，但是呢，你往往给不出去啊，那个最重要的时刻。你平常很安逸的那个祷告，也许就是说，神我听见了，先放着我吧，先放在我这儿吧。但是神就是说，我给你了一个机会，让你去要的时候，你反而就不去要，没有那个能力力量去要。所以我意识到这个，我两次不顺服，其实肉体上的顺服，有的时候真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数哈。但是也许算数吧，在神那边，但是往往给你一个重点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你就是过不去了。 那对不起啊，我插个嘴啊。 嗯。 这一次主日的时候，江牧师说了一件事，他说那个西皮呀、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什么叫西皮啊？我不明白。 西皮运动，1964年。你知道现在很多流浪汉吗？ 哦。 但是呢，他不是流浪汉。他以前就是啊， 长头发， 邋邋遢遢的哈，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 着不 着边缝的， 哎，不着边。 那个西班牙性开放， 然后半自由吧，半自由。 半自由，他说怎么有说西大麻的啦，性开放的啦，解放叫解放。 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到他说一个重点，就是说，神常常给我们机会，啊。但是一次两次都给我们，如果我们听不见或者有听没有见，就是好吧，我方便再说什么一次两次，你知道神会怎么样吗？随你去，神他是给我们有自由，就随你去，祝福也是一样的啊，你也不需要用那个好像是那种凡赛的那种意念啊，给自己灌上。那样子的话，你就变成有很多的疑问对自己的那件事。你只要重新跟神对齐，其实很简单的，只是说你像你白天你的灵修啊，你平时的心，对着神，你的热情，这都没有差。但是一次两次有那种情形，那只是说神要跟你讲话，你错开了。但是这个并不叫做不顺利。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那些压力，给自己 不要给自己定罪，就下一次的时候 不要定罪，不要定自己的罪， 你就下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尝试起来就好。 你学着那一句话，你说啊，是你叫我吗？撒母耳说什么？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试试看，很奇妙。 做不来呀、你就是做不来呀、 做不来你就白天跟他祷告嘛，白天跟他讲我咋做不来呢？神，我怎么做不来呢？帮助我嘛，就很像你要进食祷告，你跟神要嘛，会的，你只要有心，他会给你的。 我发现安娜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点撒娇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啊。 会啊， 但是我觉得陈梅她一步一步走的一心在神里面， 你已经非常好了， 你非常好了， 非常好 了， 会失去，会的， 没有 再一再二， 没有没有，神会给你，不用想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我觉得是现在是神恩待教会的时候，就下次 OK 了就行。那天星期天跟我拉着手在那认罪悔改嚎啕大哭。 我们可以把圈子拉小一点，来，那把圈子拉小一点点。后面的需要到谁来 了？这个时候我就是想啊，这个肉体的顺服和灵面的顺服，哎呀，是不是很大一个距离了？ 因为有的时候顺服是挺痛苦， 真的。 啊，因为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也是经过了苦难学的顺服， 是 这样子的。因此说，他里面有说到说，就是说你顺从多，你顺服多少，你的祝福就有多少。 是， 但是我安逸的时候我可以顺服，安逸的时候，那不是顺顺的时候我可以顺服，我 也会就行。就像这样子，你比如说这是顺服，神叫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了，那你的祝福就更多。就这一次顺服里面讲的，他也是这么说的， 是 这不是我不是我自己说的。 及时的顺服叫顺， 对， 拖延的顺服叫顺服。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到 九 点半吧，我们今天到九点半 吧， 好不好？九点半可以。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我正能量，而且最近我看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他的网页，还有像远自明，还有其他一些牧师的网页。我看了很多网上的东西，我现在我的感觉啊，不一定是正确啊，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好像教会现在缺乏的这种教会是很多也很多人就像他说的，天天去每周都去啊什么的，但是人心里头没有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现在要的顺服就是让我们真正对神有敬畏。 嗯嗯 嗯。现在所谓的现在很多很多的牧师现在也是在他们是倾向于，我看的文章是说，牧师呢，他不是为神服务的，他是为人服务的。他讲道呢，他不是遵从神的意识，他是为了安慰他这些教会的这些人，他是顺从人的意识。所以这种教会呢，可能这次的就都将会被毁掉，就是将会被淘汰掉， 震动掉。 这 阵子就是在幕后站立不住，自己就关门了。 对，因为现在是现在我们的教会是缺乏对神的敬畏，不是为神服务的，所以现在我想所谓的顺服，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对神有这种敬畏的心里头，他肯定会顺服。比如说我对我妈从小就非常怕她，她说什么话，我肯定是100%的执行。我觉得是有这个道理。我们只有心里头对神有非常强的敬畏心里头，他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还是敬畏心重。 对呀、啊，就是。 我觉得是，我是从我，因为我心里。 我再不让说。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从世俗的观点，咱们肉体的观点，就是说真的害怕了。你别说半夜让我起来呀、啊，半夜让我起来跑两圈，我可能都会去跑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说耶稣是个喜乐的神，让大家宽，他很宽容。很照顾大家，是不是大家就误解了他？就是对，缺少了对他的 公益的那一面，我们 缺少了对他勇气。 在美国的弟兄姐妹，神的慈爱认识多；在大陆弟兄姐妹认识公益认识多，所以他两个点要平衡。 因为我看了最近我看了很多的那个网上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写的，但是我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是 一定有这个层面，这层面一定有，这层面 是啊，往往是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其实我们真的敬畏了吗？ 敬畏其实害怕，这俩字就是害怕， 敬畏害怕，其实我们不怕神呢，我们怕人，不怕神呢。 阿门， 真的，阿门。 我们就是有一个警醒的心呢，就是说要把神要摆到一个高处，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又想做某件事。可能神不允许的事吧，神不喜悦的事，我在做之前马上我就会说说，我说哦，人看不到，但是神就在这边，他会看到，就会看到。意思是说，就是又有一颗警醒的心，然后一定有敬畏神。在听这个圣火，我有一个本来开导不理解，但最后的话再反复再听第二次，可能就明白一点。 他昨天听了12点多。 开导有一个哈、啊， 看到听到有一句也是圣经里面出来的，他说不顺服的罪，不顺服啊，就是说 一拜偶像的同 悖逆的悖逆 拜偶像的同罪， 对对 对，我说哦 好严重啊，好 严重啊。那最后呢我又听 就是拜偶像， 我最后听到话倒过来去看那个，看到有扫罗那种不顺服，就是拜偶像的罪，因为呢他不顺服，就是说本来神又他又把这一个族类全部灭尽，他就是不顺服，因此说他就把这个罪归到他身上去。 是一个国家的兴与衰哈，一个家庭的兴与衰，还有个人的你的命运的哈起伏哈，真的是跟那个敬畏神和不敬畏神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他就詹姆斯讲到大卫时代和所罗门时代，你看这两个时代是多兴盛的时代啊，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时代，所以他们这个两个时代都非常非常的兴盛。那就联想到我们自己个人呢和家庭呢，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小家，我们这个教会都敬畏神的话，是不是跟这两个时代也是对等的呢？ 当然， 嗯，特别是家庭，因为这个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最小的单位。如果我们家庭整个的家庭，孩子、夫妻两个，还有爸爸妈妈，如果起来都敬畏神的话，那这个家庭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在神的祝福里面。 是。 包括小家教会。 但是社会里面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在听的时候会替别人听。 嗯。 有一次我跟 Vicky 两个人吵架，吵起来了，然后吵到我也不让他，就很生气，他也没吵赢我，就瞪着我说：“你应该一心顺服。” 你是要顺服神？ 过去不都那么讲吗？一个弟兄，然后姊妹说：“你要爱我。”弟兄说：“你要顺服我。”哈哈哈哈哈！没有听自己的那个。 对呀、 啊，嗯， 对呀、 啊。圣经讲了，弟兄要爱妻子，所以你要爱我。然后那个弟兄就讲了，圣经说了，姊妹要顺服丈夫，你要顺服我，自己那块都不尽责任呀。 顺服啊， 就 不能说盲目的顺服， 不能要盲目 的神的智慧。 对， 有的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有例子，有看到这样例子，是吧？他反思自己，就还是三母而言，反思又做什么的小问题。如果没有平安，就不要去做；有这个平安，你才去做，这个才你才是真正的顺服。 我分享一个那个，有一个教会啊的，也是算是小组，还有夫妻两个，哎呀，好热情啊，好爱那个来的那个弟兄姐妹，真的是。以外人以一般人的眼光眼熟来看没有话讲，但是到最后他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他就辞掉，就不做了。辞掉不做的原因是什么？他老婆快累死了，是吗？因为他使的劲儿是人的劲儿，他没有让神，他没有让神来担待。那么神他把教会给的那些顺服啊做什么蒙蒙 follow 下去，你们要顺服。但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做到，他跟神之间就是他上面还有 leader 嘛，他也没做到。好，那夫妻俩就是在人面上哎好亲爱很好，表面上骨子里是吵翻天。那这样子的话，这一个一层一层的问题下面一定是你做不好的，你也会做得很累的。好，所以后来就怎么小家就没了。 我没弄懂你刚才说的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他俩是这样的，下面怎么回事？ 他没有办法带他的小组，他没有办法，他胜任不了，因为他嘴巴顺服，他心里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跟他的整个合一里面来带动整个事故，带不了。他上面给的他要做，他要做，但是他就用他自己希望做好，很努力的，但是他就是用的心呢是啊完全的。就摆上了，哎呀，你怎么看就是热情，但是最后他老婆受不了了，太累了，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就是我那时候是跟谁啊，所罗门他们，好，就南边的这个大张他们， 我跟你说，那真的是很可爱的。今天要唱什么诗歌，绝对不是自己选，但是仰望，一直仰望，一直仰望到出来。好，先祷告五分钟，是不针对谁，但是家，不是说你喜欢他是谁你就让他多说，谁你就让他少说 ，no。真的是你要很整齐的带动这个团队，你要说他是个军队，你就一开始就散到最后。像我今天，对不起哈，小家长，我今天心里很难过，有一件事，我们小家的人 beautiful 可爱，但是太不懂得守时 来吧，好守， 太不懂得了。因为我们跟神约会在小家的时间不错，你们都有孩子，别的小家没有孩子吗？都有。问题是你怎么调整我们自己？我已经懒散惯了，我被神带来这个小家之前，我是很懒散的。我曾经被泼了一盆冷水，我就冰起来了。但是神又把我带来这个小家的时候，好，我真的是又被神重新调整。我这样子讲哈，可能我的话也会得罪 somebody， 但是我希望我心里我是很迫切希望我们看到小家的兴旺，但是这个兴旺不是吃吃喝喝的兴旺，我们小家菜啊丰富的很，但是呢要每一个人心跟神要对，真的要渴望神，真的有一天大地震再来的时候，我们眼睛都看得到，真的要用心去，神啊我渴慕你，真的要求神啊自己来戳我们自己。 安娜说出了一个我想说的事情。 我认心里，我每次来， 大家不准迟到，大家不准迟到， 不是说不准啊，不是说不准啊。 也是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有一个教导说，求你们指正我，说出我的弱点、我的缺点来。这样子就，我们人的话就是很难的。站在我们人的立场呢，我们很难说你有什么毛病，你有什么毛病，这是很难很难的，都是又把人家好的东西给它显出来，把你的肮脏的东西看不惯，什么事情要都把它盖起来。就是说，我们自己人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希望说要公正公平啊，人又需要我们公义， 对， 就是说，我们又把就是说单说的话说出来。 就是安娜姐今天说这个神来之前已经跟我说完了，所以你说我已经都知道，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我真的， 哎，前面我要分享，我觉得这个顺服很重要。我觉得基督徒如果就是那个说顺服神就蒙福，完全顺服神就完全蒙福嘛。所以我一直拿这个来勉励我自己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有时候还得到神的一些祝福，我觉得这个是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有关系。但是我是觉得说顺服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你要完全顺服圣经的话语，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因为耶稣说你如果爱我的话就要遵守我的话。那第二个层面是神亲自来跟你讲话的，一个是 Logo， 一个是什么 Rhema。 当神亲自来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生命的破口，也是撒旦要攻击你的地方。那如果说你顺服神的话的话，那去做的话就会把那个破口补起来。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神要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撒旦要来偷窃毁坏杀害，那个破口就可以补好，然后就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兴盛。所以我已经经历过三四次，神跟我讲的话就是我一辈子要去遵行的，也是我生命里没有的东西。像那个什么谦卑俯伏敬拜神啊，饶恕主啊，说我已经设立宝座在你所挂心的事上，你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你骄傲要悔改啊。那我当时照着去做，立刻蒙福；照着去做，立刻蒙福。我做多少，我就蒙福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哈。那他爱我们，为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妙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个顺服功课学会，否则的话会很凄惨啊，人生的道路会非常的 什么崎岖坎坷啊，但是你如果说真的顺服神走下去，哇，神与你同在同行，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那又是另外一番境界。 好的，谢谢你。我们因为新课已经开学了哈，所以以后的小孩的上课的时间我们要考虑到了哈，我们不能够说像以前一样搞到什么十点了、十一点了，对不对？对才走了，我们可能需要把时间抓紧一点。 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到礼拜五呢？没有办法。 对，礼拜三这个时间， 礼拜三这个时间还上学那个，走到礼拜五， 我们看看瞧瞧去呀。 我也想提这个问题， 走到礼拜五啊， 那些娘子啊， 对，就来不了了。 对对， 我都是今晚我实在不想来，神跟我说你必须去，我来晚了我都 能不能 谢谢安娜？ 我们再研究一下， 谁跟我说要上学？ 啊，你们研究一下啊，礼拜五要不 我 那 后面。 很简短的祷告结束掉今天的这个聚会，好不好？所以如果有感动的都可以，这种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是一个有你同在的晚上，虽然我们迟到，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从阿法到贝塔，到奥米伽，从一开始到最尾，非常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也请你继续带领我们小家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走的路都走在你的里面，也请你保守我们这样散去的脚步。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是的，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小家，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么大大小小，尤其是 baby。但是神啊，你真的看到我们这些年轻妈妈。体力各方面的不足，神啊，都要靠你来加添，神啊，真的是求你特别的恩待，就像我们向你求那个四十天的禁食的恩典，神你更要加添给这些年轻妈妈们，神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把时间的不容易跟小家长有一个真的是很清楚的交通。能够把时间看怎么样子来挪你，神啊，谢谢你让我们从基础开始来跟你对齐，谢谢主，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主。 是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一直服侍我们，一直帮助我们，从以前到永远的神，所以我们真是要谦卑俯伏敬拜你。神啊，求你把那一颗顺服的心加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这一生都蒙你的祝福。主，感谢赞美你。 主，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的孩子，过来聚会，谢谢你，你开启向我说啊这个聚会的事情，主要也谢谢你再次接安娜姐来说话。主，我感谢赞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主啊，生活中许多的时候顺服。主啊，把那个顺服的那个性情制作在我的里面，好让我在凡事上能够顺服你。主啊，感谢赞美主，除去一些分辨的东西，使我能够持守在你里面的你的引导。哈利路亚，赞美主。持续把这四十天的祷告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来引导我每一天，引导我的脚步，也挪去我身心灵一切的疲惫。也释放我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是的，巴父，四十天的禁食祷告，主，我们要真切的遇见你，你是一位有真有活的神。主，谢谢你，虽然现在还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但是主啊，我真的领略到了你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 嗯， 这句话是真而有真，切而有切的。主，你真是垂听祷告的神。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就是灵力软弱。主，我不想做一个肉体上顺服而心里面却悖逆的人。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不能让我里外都合一的来顺服你。哈利路亚，顺服神就是要顺服人，还要顺服环境。主啊，你都来赐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愉悦。 我们平常不祷告的人，我们可以尝试的开口。 你要多吃完的。你看我的都吃完了。 然后辛苦。 吧，愿你现在在高你的宝座上来垂听我们对你的祈求。那主啊，用我现在就好像在你面前赤身的站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是的主，我虽然做不到这样的四十天的禁止祷告，但是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灵祷告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不只是四十天，甚至四百天、四千天的这样的放在我的里面，还有顺服放在我的里面。使得主啊，让我每时每刻都有一个警醒的心，都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使得主啊，让我到见你面的时候，使得主，愿你看我是一个美好的。使得主啊，愿我在这个世上所犯的一切的罪过，使得主你来除抹掉。是的，来洁净我，使我更像你。 阿门。 是啊，感谢你赞美你。是啊，真的我们是软弱的。是啊，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很无力。是啊，真的愿你真的是家庭给我们力量，是让我们在寻求你的道路上，让我们走着真的更宽容一些。是啊，感谢你赞美你。是啊，真的只有你们，只有你，我们才会有力量走下去。是啊，真的愿意赐我们小小的这些母亲，真的你可以赐给他们多一点力量。是啊，真的他们很不容易，他们在照顾孩子上，跟他们在信号里上，真的他们都是需要很多你的支持。是啊，真的愿意保守看顾他们，愿意保守看顾我们。是啊，真的。地震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有近了。是啊，真的那天孩子被震醒，孩子心里在想，真的是啊，你来的日子有近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末世，是啊，真的我们更需要你，真的愿意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从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做解释。 这主啊，愿你在这边一个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日里，是的主，你赐下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是的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把这个所有世界上的一切的罪过，是的主啊，靠着我们的祷告，把这样的一个话语达到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愿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个世界上所犯的一切的过犯，不讨你喜悦的。是的主啊，愿你把这样的一个罪挪开。是的主啊，愿你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这片土地，洁净我们所占的这一片天空。是的主啊，愿你来成全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颗警醒的心。是的主啊，我们好想有一个玛利亚的心。是的主啊，我们很记得这个圣经上有几个女人，一个玛利亚的心，一个这个血肉女人的心，一个这个井边女人的妇人的心。是的主啊，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恩典也这样赐给我们。是的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为扩张神国来尽我们一份力。是的主啊，愿你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诚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